与东盟国家会议星期一在东盟系列会议期间举行，但由于特朗普以及是去年代替他出席会议的副总统彭斯都忙于竞选工作，未能够到泰国曼谷出席会议。特朗普委派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会上向与会各国发邀请函。奥布莱恩在会上批评中国透过恐吓企图阻止东盟各国开发海上资源，以及是获取总值25000亿元、总值25000亿美元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指手段有违尊重、公平以及是国际法的规则，强调美国会协助东盟的友好国家捍卫主权。分析認為，特朗普缺席會議令到中國以及印度等國家在區內的影響力提升。同樣在當地出席東盟會議的美國商務部長羅斯表明，特朗普政府仍然全面致力於東南亞地區事務。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50%以下。同时，一个广阔低压区正是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听晚的东风增强，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4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是报27547点，升446点，总成交金额88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68点，升6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7.6升6蚊，美团点评98.4升4.6，友邦保险82.15升2.65，建设银行系6.48升1.2，盈富基金27.75升4.5，中国平安93.25升1.5。中国移动是64.2，跌了5仙；中手游4.26升7.8；汇丰控股60.1升5毫；工商银行5.82升1.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139，瑞士法郎7.941，澳元5.42，加元5.965，新西兰元5.059，欧元8.7527。每百日元兑港元7.23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677。港金现价报1410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0.77美元，卖出1511.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有关啲公共交通安排先啦。咁啊，港铁方面咧，港铁各线除咗机场快线啊、轻铁啦，同埋港铁嘅巴士服务咧，喺今晚11:30咧就会结束噶啦。而机场快线喺今晚嘅11:30至到尾班车，净系提供香港站至机场站来往服务啊。咁啊，隧道方面咧，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入。警事务大楼西行就塞到去铜锣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咧，都塞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附近。咁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咧，需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都系多车啦，塞到新山道。咁啊，启德隧道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咧，亦都系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噶。港岛路面方面，今晚咧香港铜锣湾大球场有球赛噶，咁啊大概系下昼嘅6点啦。加路连山道近住礼顿道至棉花路一段，同埋希慎道西行近新宁街至开平道咧都有封路措施。咁另外附近咧都有啲改路安排噶。咁啊现时加路连山道近住球场附近就比较多车嘅。九龙方面，而家呈祥道去荃湾蝴蝶谷至明爱医院一带就比较多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九

區議會選舉的候選人啦，係一度咧被拘捕嘅。咁然之後啦，喺較晏嘅時間啦，喺愛丁堡廣場同埋遮打花園咧，都有兩個嘅集會，即係各有一個嘅集會咧，係獲得不反對通知書。個集會咧就五點鐘開始嘅，不過警方咧就要求佢哋喺晏晝五點半咧已經要結束啦。咁而到稍晏啦，尖沙咀一帶咧亦都有人聚集嘅。警方咧亦都需要作出驅散，咁啊，跟住再夜少少，旺角亦都見到咧有人群聚集啦。咁啊喺星期日嘅時候啊，有一啲嘅人士咧就話，由於不滿警方咧星期六嘅一啲嘅執法嘅行動啦，咁所以咧就話發起七區行街去抗議咧警方使用武力嘅情況嘅。咁呢七區嘅集會咧，就遍及咧係香港九龍新界嘅地方啦。咁但係後尾咧都有好幾個咧都演變到成為咧係警方入咗去商場入邊咧進行執法行動嘅，包括咗咧就係沙田新城市廣場啦、屯門時代廣場啦、大埔超級城啦、嚇太古城啦，咁同埋咧即係鑽石山嘅荷里活商場咧等等咧，都係有警方咧要入到去商場入邊執法嘅，咁其中咧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啦，係喺商場入邊咧係被即係警方咧施以胡椒噴霧同埋係制服咗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咧，亦都同警方咧有一啲嘅互相嘅叫囂啊等等嘅。咁另外咧就係喺太古城啦，夜晚嘅時候咧有一啲嘅人士就懷疑因為係不同政見咧。而有一啲嘅傷人事件發生嘅，嗱咁啊事件發展到而家，尤其是係警方咧喺星期日喺唔同商場嘅執法情況啊，有一啲嘅市民有佢唔同嘅意見同睇法，你自己所目睹嘅狀態又係點樣？你對於警方呢啲嘅執法行動啊，又有啲咩意見呢？歡迎打電話嚟1872311講一講咧你嘅所見所聞或者係你嘅睇法。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11月4日，民主党区议员赵嘉贤昨晚在太古城被人咬甩耳仔，他已经完成接驳耳壳手术，目前仍然留医。赵嘉贤是今届区议会选举太古城西区的候选人，同区对手还有经民联的丁王。下午一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志光说，局方非常关注有公务员在示威中被捕，会依法跟进。 我们需要一同团结的止暴制乱，一同的去尽快去恢复这个的社会秩序。如果公务员有违法的话，我们肯定是零容忍，我们一定是会依法去处理，依法去跟进。那这个我可以给大家一个的承诺。 两点半，香港律师会会长彭允熙指不应该容许任何一方的暴力，又说律政司应该尽快决定是不是起诉相关被捕人士，因为迟来的公义等同否定公义。 现在警察去做了一个逮捕的行为，那我们希望律政司方面是尽快即研究的案情，看看是不是适合拎出去提出来这个诉讼，咁而係盡快去法庭度，遵過我哋法庭嘅程序，咁至令到我哋香港嘅朋友對我哋嘅法治係有信心。 四點， 請呢六位喺在場示威嘅記者請立即離開，因為有其他嘅媒體咧係想出席我哋警方記者會嘅。 有記者喺警方記者會上戴上貼有查警部、指警方標語嘅頭盔，被警方要求離開，但係相關記者拒絕，警方決定取消記者會。警察公共关系科警司高振邦： 警方记者会绝对不是一个给传媒表达自己意愿的平台。在刚才我已经多番劝喻在场这六位的记者要尊重你们的专业，但是现在情况是没有改善，在无可奈何底下，我唯有将今天记者会取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如果我哋睇翻咧，尋日多個商場嘅情況啊，有一啲嘅人士咧就喺商場嘅中庭嗰度啊，係捉起人鏈啦，有啲人喺度唱歌啦，做唔同嘅行動啦。咁但係咧就警方咧就指有一啲商場嘅鄰近嘅地方，可能譬如係包括咗嗰個港鐵站啊，又或者係商場入邊咧有一啲嘅店鋪咧係遭受到破壞，又或者咧係指某一啲嘅聚集咧係屬於非法集會嘅，咁所以咧就後尾亦都去到商場或者係商場出邊嗰度咧進行一啲嘅戒備同埋執法嘅行動啦。咁後尾咧亦都有部分嘅商場咧係直情有警方嘅人員入咗去嗰度咧係進行執法行動嘅。有一啲嘅商場就話其實佢哋係冇報到警嘅，咁不過咧警方咧都係有入到去嘅。大家耳聞目見嘅情況如何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同我哋傾下噶。電話旁邊有位聽眾陳太噃，陳太你好。 是你好， 是有咩睇法？ 我系陈太， 系 我咧，琴日咧，当时咧，6点钟咧，到咧，我就去咗太古城啊， 系 咁咧，睇到中庭嗰度咧，好多人就拖住手，好和平嘅， 嗯， 咁咧，我就一路行入去近溜冰场嗰度， 嗯， 入到去个时候咧，去到咧，近北京楼嗰度咧，就有人喺度，即系唔系见到有人，系已经写咗。美心呢两个字咁喺个北京楼门口嗰度嘅啫，即系冇其他嘢嘅，好平静啲人个。但系咧又听到有人讲话有狗入嚟啦咁样，咁好惊啊啲人都。咁突然间咧，我行到去西院个门口嘅时候咧，我就望落去个 lift 嗰度，只系见到一个男仔，佢冇其他嘢嘅，好细个，但系防暴唔知喺边一个位置，突然间涌入嚟揿低咗佢，就咁样屈佢啊，锄佢啊咁样，就跟住赶啲人走。好驚啦！啲人喺啲茶樓度走出嚟嘅，我哋即係喺個商場度行緊嘅，只不過係佢突然間咁撲出嚟，跟住咧就喺上邊一層咧又有防暴三四十人咁冚冚聲咁樣湧落嚟喎，喺個 lift 嗰度，其實根本都冇發生任何嘢，我都唔明佢點解會對一個細路可以用咁多人嚟去對付佢，咁樣嚟遮。同埋咧當時係冇記者喺度啊，慘啊！佢俾人撳咗喺下邊，成個好似～遮实晒，我哋完全想睇佢系咩事都唔知咩事。嗰细路仔系等 lift 噶咋，佢好似交代咁嘅交差咁样，求其捉啲人咁样。 你嗰时系大概几多点到啊，陈太？ 6点零钟咯。 吓，同埋你嗰时见到你刚才指嗰位嘅男仔啦吓，有冇戴面罩啊？或者系有冇戴其他嘢咁？ 佢系冇啊！佢系真系好平静咁企喺个 lift 咁。等緊 lift 嗰個 lift 係上落去超市㗎咋。 係。咁我想請問呢就係、是、你目睹嘅情況呢，你頭先話嘛，即係喺其中一間嘅食肆隔離呢就有人噴，應該係有人噴咗啲紙啦。咁但係除此之外見唔見到你所目睹嘅其他地方呢有其他人士做一啲嘅破壞嘅動作？ 冇。係嗰、那個都係拖住手喺度嗌呀口號啊，冇事發生。嗰、那個字已經係不嬲喺度噶啦，已經係喺度成十分鐘，我企喺度都冇人理，只不過寫咗啲字喺度噶咋，冇破壞，乜嘢都冇啊！佢哋都有拉咗閘噶啦，即係冇破壞，乜都冇噶，真係冇發生事噶。 嗯，明白。 只不過係咁樣，但係啲差人走咗入嚟，自己引發呢個事情嘅發生，我覺得係唔應該咯。佢覺得嚇到啲人咧，同埋咧，跟住咧都好平靜，我又行翻出去出邊啦，近戲院門口，佢又封曬嗰啲。嗰啲門我唔俾人出入喎，佢咧跟住嗰啲差人咧就企曬喺出邊，好似防暴嗰啲咁咧，企曬出邊喎，喺度即係俾啲叻啊，即係懟隻手出嚟咧，人挑引你啲市民，即係話俾你聽，我哋唔知幾醒啊，即係打到你死啊咁樣啊，即係講啲説話咯，挑引人哋咯。 即係你係睇到有啲動作喺度嘅。 係啊，佢同埋一路搭緊 lift 上去時捉到人啦，佢搭到 lift 上去時候咧，佢係舉起嗰隻手指公喺度揮舞。投訴啦、啊，投訴啦、啊，咁樣咯、 嗯， 即係你唔可以咁樣挑逗啲市民，人哋啲人咧，同埋啊，嗰度啲人好多揸住啲住屋嘅證啊，話俾佢知，我喺度嘅住客嚟㗎，即係話俾佢聽啊，我喺度嘅住客嚟㗎，好多十幾個人都揸住啲卡啊，話俾佢聽啊，佢話知你啊，佢跟住咧，佢仲行咗出去戲院門口啦，佢好似走咁啦，其實佢唔係㗎，佢喺度睇住你哋啲人喺裡面。你真係好激動㗎啦，啲市民真係好驚啊咁樣啦。佢呢就點樣呢， 再涌入去啊，陰公開門涌入去，當時我已經行咗出嚟啦。 嗯， 我都唔敢再睇啦，因為佢放嘢可能噴嘢啊，即係仲係細路佢就捉咯。但我哋啲老啊，我哋啲老噶啦，真係佢就即係一隻眼射下你，覺得你冇咩背囊，你冇其他嘢咧，佢就冇戴口罩咧，佢都俾你行一行嘅。 好多谢晒啊，陈太讲咗佢寻日见到嘅状况。有郑先生，郑生你好。 啊，你好，主持你好。 系你好，有咩睇法？ 我想睇法咧，寻日警方咧咁样强攻啊，强占入去嗰、那个香港各大商场咧，咁其实呢一个系一个果嚟嘅。 点解你形容佢系强攻咧？ 即系佢系未经过管理公司的同意啊，咁亦都冇讲到入去嗰个目的系乜嘢啦，咁啊强即系佢就唔理，就一意孤行咁啊进入咗嗰个商场，即系嗰啲管理公司咧，亦都唔敢去阻止。咁其实咧，点解啲管理公司唔敢阻止咧？呢个一个果嚟嘅。咁其实我想咧，柜台咧，试下叫揾翻咧香港物业管理代表嗰兩位上次啊喺沙田中心咧，亦都係有咩俾人強，即係闖入去之後咧，嗰、那個管理嗰啲員工咪俾人去話去阻差辦公嘅。 係有幾位嚇？ 其實嗰一刻已經唔即係佢哋唔肯去伸張翻嗰個專業啊，即係佢呢一行嘅專業嘅話咧，佢講俾你聽。警方咁樣進入嚟咧，係非法嘅，係唔合法嘅。佢唔肯伸張呢個正義嘅話咧，唔肯講真話嘅話咧，咁就搞成今日咁嘅結果啦。 不過亦都咁講，鄭生，即係如果警方咧係發覺嗰度有罪案發生，又或者佢哋覺得係有一啲嘅懷疑嘅事件啊發生，佢哋需要入去執法咧，咁呢個警方亦都係有佢嘅一啲嘅權力嘅喎，即係以前都講過嘅。 係以前有講過，但係亦都有法庭嘅判例啊嘛。咁佢一定要知道。那個犯罪人在哪一度啊嘛？佢唔可以入去無差別咁樣去審查噶嘛？ 係即係要有目的地去執法。 佢有目的噶嘛？咁又跟住你知道有罪案發生，嗰人係邊一個人？你起碼要講得出嗰個人係邊個人啊嘛？即係其實係可以，如果佢哋嗰個物業地嗰個管理咧，佢係真係跟翻嗰個專業去做嘅話咧，喺上一次發生咗之後咧，就叫警方。去解釋翻當時嗰一刻係唔合法嘅進入去，係咪啊？佢應該去爭取呢樣嘢啊嘛。 明白，多謝曬你啊，鄭先生嘅意見同睇法。有陳先生，陳先生你好， 係你好啊，你好， 係請講 啊。咁想講幾樣嘢嘅，因為我琴日就即係有嗰個假期啦，咁我就 keep 住喺度睇直播，咁我就見到佢哋就衝入商場。咁其實咧，佢哋一入商場嗰下咧，反而令到啲市民係恐慌嘅。同埋我想講，佢哋如果咁樣入商場咧。其实那些商户即刻是关门的。长此下去呢，我想圣诞节新年呢，他们根本上都不用做生意的。第二样呢，就是我昨天在直播见一个女仔呢，其实已经是晕了没有意识，但是被警察这样拖，是直脚是跺住地这样拖行。即是我觉得不是应该是直接送去即是等白车啊，或者搵担架床。即是你如果一个昏迷的人，你仲去咁樣拖行，會唔會好似係好唔人道呢？第三個就係我琴日見到直播，因為我睇到凌晨啊，直頭將軍澳嗰個直播，我係望住佢直播咧，不停射催淚彈上去停車場嘅，係射咗好多好多下啦。跟住原來其實入面有人嘅，最後尾就搞到依家有個後生仔就跌咗去，因為佢為咗避催淚彈，由三樓跌咗去二樓，依家係嚴重昏迷嘅，即係可能好多人唔知道有幾單事啦。佢依家系做紧手术喺个脑嗰度啊， 新闻有报道嘅，新闻有报道嘅， 咁即系可能变翻会，就算醒翻都可能变植物人，即系我觉得系好可怜啊，即 系 我觉得系啦，大家听众要。就算可能未遇到呢件事，但我觉得系， 不 过其实好近嘅啫。 明白，不过亦都咁讲啦，陈先生，即系譬如你头先讲到嗰位女士嘅状态，咁其实有阵时我哋可能难以正由一个画面片段咧去判断佢其实嗰阵时嘅知觉嘅状态咧系点样嘅。咁另外一个就系、是、你讲即系将澳嗰位嘅男学生啦，系嘅，佢依然系喺医院嗰度咧进行紧救治，咁但系到底点解佢会？ 系堕楼咧，似乎到而家都未知，同埋佢究竟个身体状况会系点咧？呢个我谂都要等待即系医生嘅进一步嘅诊断，同埋睇下咧会唔会有佢嘅一啲嘅亲人啊，又或者去学校方面咧系可以得到佢哋相关嘅授权咧，去讲佢嘅身体状态到底系点啦。不过无论点都好，多谢晒你陈先生嘅意见。有欧生啊，欧生你好， 你好， 系，请讲欧生系。 是，其实呢之前呢啱啱有个女士呢佢喺太古城呢见到嘅嘢呢，其实我都住喺太古城嘅。当时我六点零钟经过呢，我见到那个商场呢出面企满晒嗰啲防务警察啦。咁同埋呢亦都见到我要影咗张相，有个婆婆俾人推住个轮椅。我心里面问里面发生咩事，点解要搞到个气氛咁紧张，点解要吓亲里面好多人 shopping， 根本我哋都 shopping 緊，点解要搞呢啲嘢出嚟。OK， 里面是不是杀了人，是不是打紧交呢？不是。OK， 为什么要搞到今时今日香港是要这样？我觉得今时今日你在电台我们讲些什么出来都没用的了。警察现在用什么藉口他都可以入到个商场的里面。OK，我不知道可以香港怎可以还可以救，怎可以警民关系可以是好，不会好的了。OK， 有咩方法呢我睇唔到啦。 好，多谢晒欧先生嘅意见。其实呢我哋都曾经向警察公共关系科啦发出个访问邀请嘅。不过呢就暂时都系未获回复。一阵间呢我哋有五点半嘅新闻报道，返嚟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举行记者会，有六个记者坐在座位上，头戴贴有标语查警报指警方的头盔。主持记者会的警察公共关系科警司高振邦要求他们离开，但是不成功，宣布取消记者会。高振邦批评记者不专业的行为，剥削市民得到资讯的权利。记者室所在的房间随即关灯。其中一个参与行动的记协执委陈朗星表示，行动目的是希望声援昨日被警方无理拘捕的立场新闻特约记者，以及是浸大编委会成员。他们在服饰上要求警方尊重记者采访工作，强调并非示威或者抗议，行动无意伤害公众知情权，对警方取消记者会感到遗憾。多个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批评警方周末的执法手法，又促请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三在北京和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会面的时候向他请辞。公民党谭文豪说，过去两日见到冲突现场的警队指挥官没有能力控制前线警员，他以昨日警员在大埔的表现为例，前线警员没有听从指挥官的命令进入了商场，反映警队内部亦都出现问题。议会阵线的毛孟静就要求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或者其他相关官员向市民解释中国制的催泪弹以及是蓝色催泪水剂对环境卫生的影响。811在尖沙咀右眼受伤的女子提出司法复核，要求警方提供索取她医疗报告的手令副本，高等法院聆讯之后择日裁决。事主以 K 为代号入品，警方的代表律师说，警方要调查当时发生什么事，哪个牵涉其中， K 的伤势怎样造成，她有没有参与袭击等。警方的代表律师又表示，即使没有手令副本， K 仍然可以透过不同渠道反对手令，包括是直接查问批出手令的裁判官身份，向主任裁判官甚至任何一个裁判官提出反对。 K 的代表律师反驳说，在没有足够资料之下，主任裁判官难以逐一询问手令由哪一位裁判官负责，随便找一位裁判官提出反对亦都不符合法例，批评警方一方的讲法可笑。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曼谷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面。新华社报道，李克强在会面中讲到，在目前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中日双方都有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愿望，应该切实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注议题，聚焦共同利益，妥善处理敏感问题。日本传媒报道，安倍晋三话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定出年春季以国宾身份访日的行程，能够成为大国之间的重大事项。又话两国都要负起责任，确保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和稳定，亦都期望两国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明晚东风增强，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和干燥，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提一提大家，香港大球场咧，因为会有足球比赛，由傍晚6点开始，加路连山道近住礼顿道至到棉花路，以及希慎道西行介乎新宁道至到开平道一段咧，分别系会临时封闭噶。另外大球场嘅附近咧，亦都会有临时改道措施，揸车朋友经过时候啦，请留意啦。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去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因为车多，现在还是间封紧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北拱街，启德隧道去红隧方向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了。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翻沙田入口开始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太子道东接近油站。过大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缓慢的，龙尾排到太子道西。呈祥道去葵涌方向近住蝴蝶谷多车，断断续续龙尾排到去风力楼。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青屿干线竹篙湾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市道现在情况是怎样？香港零售协会主席就是邱安仪。 现在不是讲赚不赚钱的问题，要生存的话，消费的刺激只是会帮到很少很少，但是最重要都是在成本方面的控制，特别是租金的方面。最大的帮助就是在大地产商能够给我们有租金减免。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已经发表2019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惠民措施，包括增加公营房屋及首置单位，照顾市民住屋需要，运用收回土地条例增加土地供应，还有其他关爱儿童成长和减轻市民出行负担的措施。珍惜香港，共建家园。详情请上 policyaddress.gov.hk 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一嘅。咁啊，尋日啊，多區嘅商場即係有警方入去執法嘅情況咧，令人關注啦。咁不過咧，其實喺禮拜六嘅時候咧，亦都有一件事發生咗咧，亦都令到一啲嘅人士關注嘅，就係咧喺禮拜六嘅時候啦，夜晚啦，警方喺中區咧進行驅散行動嘅時候咧，就有一架嘅消防車啦，佢當時就泊咗喺中環站啦附近啦，咁但係嗰架消防車咧就俾呢個催淚彈就射中咗，咁於是咧就我哋由網上嗰啲片段睇到啦，就係嗰位嘅車上嘅消防員咧就應該落車咧就同現場嘅警員咧表達不滿嘅，咁似乎睇起上嚟咧大家有一啲嘅爭執同埋爭拗，咁事後咧就警方同消防處是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表示呢是那时那一个的催泪弹是误中那一辆的消防车，催泪烟进入到驾驶舱，令到那位留守的消防员是受到影响的，他那时就下去向附近執勤嘅警員表達不滿啦，雙方咧喺言語上面咧曾經有誤會，其後咧雙方嘅現場溝通之後啦，事情咧已經係處理同埋解決咗噶啦。咁而警方同消防處嘅管理層啊，亦都已經就事件咧作出溝通，同埋咧係講翻大家前線人員當時嘅工作情況。雙方咧就表示理解同埋尊重彼此嘅工作，未來會繼續攜手合作，止暴制亂。关于呢一个嘅事件啦，我哋一阵间咧都会请嚟消防处相关嘅人员咧，同我哋讲一讲咧个状况嘅。咁至于寻日啊，警方进入各个商场執法嘅问题呢，我哋同事都曾经係向一啲嘅商场呢就问过啦，咁包括咗呢新城市广场同埋大埔超级城啦，咁佢哋就话呢对于呢两个商场入面嘅突发情况，商场服务处就澄清呢并冇报警，警方喺进入有关商场嘅时候呢係冇事先知会到商场服务处，但佢哋亦都理解根据警例呢警方係有权进入商场執法，服务处关注事件稍后咧，将向警方了解当时情况。电话号码18723一，陈女士有啲乜嘢嘅所见所闻咧？陈女士， 你好啊，陈小姐， 你好。 因为我个仔，我同我仔饮茶，咁啊，速龙小队咧，可能呢五个零月咧，佢哋都系做得好辛苦，即系个个都喺山火城啦。咁啊，我觉得咧，点解啲商场咧，系可以俾人俾佢哋入，但系咧？如果學啲學生後生仔唔搞事，但而家搞到我哋市民假期出去飲茶都有心驚膽跳，係嘛？咁佢哋唔出嚟搞事，佢哋出龍小隊又唔會咁火興啊嘛？ 你尋日係咪目睹個情況嘅？陳女士喺邊度啊？ 我哋好驚嘛！ 你喺邊度啊？幾多點左右啊？ 嚇！我咧就飲中午到咯。 哦，下午茶。 咁我覺得咧。 你喺边个区啊？请问 吓， 你喺边个？ 沙田咯。 哦，沙田，你喺边个商场啊？新城市。 新城咯。咁啊，我个仔叫我饮茶咁啊，冇啊。咁啊，我啊酸喊啊，见到啊喊。咁啊，我觉得唔应该假期我哋饮茶，一家咪开开心啦。而家搞到我哋真系香港真系好乱，唔敢出去饮茶，以为夜晚都可以夜晚搞啦，就而家日头又搞。是不是希望大家静一静想一想啦。 不过明白明白。明白。不过陈女士啊，我想请问多一样嘢，你是寻日去喝茶你几点啊？ 我就差不多两点钟到咯。 两点钟到，那你见到发生事的时候是几点左右啊？ 我都是好晏都成三点的，我觉得好多人的啦。咁啲人哇哇！ 你嗰时又应该防暴警察系未入去嘅噃，系咪啊？ 未有，但系出边系有好多车咯。 哦，即系你见到出边好多车，当时就未入去个沙田新城市广场嗰度嘅。 咁我觉得咧，点解咧？新城点解又唔落闸咧？乜唔落闸咧？因为我哋好惊咯。但系一饮唔茶，饮茶唔饮晒，我嗱一声走，因为我仔喺附近住嘛，系嘛？咁啊，我觉得希望咧。香港咧，即系止暴制乱啦，还我哋香港咧平静啊，美好嘅香港。 好多谢晒啊，陈女士讲咗佢嘅愿望啊。有罗小姐，罗小姐你好， 你好啊， 系请讲啊，罗小姐。 其实而家咧， 凡是星期六日啊咁样咧，咁一路都有睇住手机嘅直播或者电视嘅直播噶啦。其实警察佢嗰啲防暴咧，佢点样冲入嗰啲商场咧？其实真系个个都见到噶啦。 嗯、 你话私人屋苑吓？佢话可以，即係佢有合理怀疑嘅话佢可以入。咁但係唔該你哋呢，即係警察好点样都好啦，近喺将军澳嘅广明苑呢，佢成大队防暴走入嚟去人哋个屋，有人哋个法团啊揸住个大声公点样同佢哋去理论， 嗯 吓、啊、人哋係攞咗律師嗰個意見呢，佢哋唔可以咁樣走入人哋私人屋苑㗎，到最終佢哋全部都撤退出去。 嗯、 你話如果佢即係點樣呀，佢係知道人哋係清楚你私人屋苑入面係唔可以立，其實我相信佢哋應該知㗎，但係呢佢哋係本住點樣呢，誰大誰惡就誰正確。 嗯， 佢哋本着咁样嚟做啊嘛，所以其实佢一有佢哋出现嘅地方咧，嗰、那个地方咧，其实就系有暴力。 系 啊，其实呢几个月嚟，我哋真系见都见得多噶啦，好似星期六咁样喺个围院嗰度，咁、那个围院入边啊，有老有嫩有细路仔，佢都可以向住个围院入边嚟到放催泪烟嘅。 嗯，吓， 点解可以？点解可以？即系点样可以做得出咁样嘅咧？佢哋就直头系点样，好似失晒控嘅而家。 好，呢个系罗小姐嘅睇法同评论啦。嗱，妈亦都讲一讲啦。其实警方咧而家就举行紧佢哋个记者会，不过呢个记者会咧，佢就喺网上进行直播。根据警察公共关系科的总警司谢振中，他就说星期日的时候是他说在沙田有人唱歌，他们是没有干预到的，入去是因为有人破坏商场和车站，如果不是第一时间去制止，沙田站又会被人破坏了。另外在太古城那里也都说警方不干预手牵手，但另一方面另一边因为有人破坏，有两间餐厅被人破坏，所以咧佢哋就要第一时间咧系入去介入。咁佢亦都话，即系点解有人破坏就唔闹，但系就闹警方执法咧？即系就闹警方执法咧吓。电话号码18721，钱先生有咩睇法？钱生 系啊，你好， 你好，钱生。 就咁啊，我有两样嘢想讲讲嘅。第一就太古城寻日嗰个悲剧啦，可以讲。咁我尋日咧都其實2:00我都經過太古城，即係我喺嗰邊住㗎，我都落去食完嘢咧就見到好多防暴警嘅。咁但係咧我就見到咧，即係夜晚俾人咬咗耳仔嗰位區議員咧，佢好早已經落咗去㗎啦。咁但係咧我就見到佢不斷跟住嗰啲警察咧，即係係鬧緊啲警察㗎。咁我當時我都唔知佢區議員嚟㗎，我就覺得點解會咁樣？咁即係有時咁啦，你咁樣即係有時即係人始終係人啦，警察嘅我唔係黃唔係藍，但係見到佢哋咁樣咧，即係好似想激起啲警察嗰個情緒咁樣，咁就唔係幾好咯咁樣嚇。 嗱，錢生想問你話見到有區議員去鬧警察啦，大概嗰個時間係幾點左右？ 係2:00嗰陣時。 哦，晏晝嘅時分就唔係夜晚，因為夜晚有場衝突啊嘛。 早好多噶啦，早即系比发生件事之前早好多，系下昼下午茶时间嚟噶。 你所观察或者你所见到，点解会有一个咁嘅闹嘅情况？系警察入咗去商场定系点样啊？ 未商场出边噶，商场出边 啊， 咁佢就嗰、那个区员咧就不断都同啲警察跟住啲警察话：而家冇事发生，你做乜走过嚟啊？冇事发生。唔该，你走啊！快啲走啊！冇事发生，你冇权走嚟呢个私人地方，即系咁样，就系企喺马路边嘅。 系，因为当时就已经有好多嘅警察喺出边布防，系咪啊？ 系啊，系啊，即系喺度巡逻咁咯， 估 就系，但系都系着晒防暴装备嘅。 明白。 咁佢就不断咁闹个警察，同埋有一个我唔知系街坊点咩，就猛劝个区员唔好啦，唔好骚扰啲警察啦。咁只要佢冇乜行动咧，就无谓啦，系嘛？咁。另外我一樣嘢想表達咧，我本身老人家嚟，我長期病患嘅，咁我經常咧都要去瑪麗醫院咧，即係復診啊、攞藥啊咁咧。咁其實近呢個零月咧，好多時咧我攞藥嘅時候咧，都聽到有啲 即系病友啦吓、啊。我唔知佢咩病咧，就系、是、系好好惆怅，好好即系好唔舒服噶。咁、嗯、即系因为见咗陈晚嗰件事，就想起即系有啲即系可能长期病患啊，或者精神有问题嗰啲咧。 系 喺呢几个月嚟讲，已经系搞到好困扰，即系 明白明白吓。其实钱生讲嗰个咧，都系另一个关注焦点嚟噶，就系、是、香港人嘅精神健康状况。因为亦都有一啲即系相关嘅专业人士咧，就指咧最近佢哋啲热线啊收到嘅个案咧系有所增加嘅。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ue again. And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the Bible, 英文的圣经。身为一个学英文的人，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都好，圣经是都是可以一读的，或者有些人会甚至认为是应该必定需要读的。咁啊，原因咧就係、是、如果英文版嘅聖經，尤其是1611年出版嘅 King James Version 咧，係英國文學史裏面咧其中一本最緊要嘅著作。咁我哋好多日常用到嘅英文嘅字句啦，或者我哋寫文用到嘅一啲成語啦，都係來自咧聖經嘅。咁如果我哋本身係有睇過佢嘅出處咧，咁我哋用嘅時候咧，或者睇嘅时候咧，就会更加系得心应手。我就觉得，我哋嚟紧一年几集咧，就会讲几个 expressions from King James Version 嘅 Bible。咁啊，今日开个头咯，我哋讲一个先。创世纪里面 Genesis 里面嘅一句好出名嘅句子 ，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嗰句系 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 一句好有霸气嘅一个句子嚟嘅，上帝话要有光，跟住咧就有光啦。咁有时譬如你见到有啲人写嘢或者系譬如广告 tagline 咁啦，见到 let there be 一啲东西 ，and there is 一啲东西，咁就你见到系好似用翻呢一句 King James Version Bible 里面 Genesis 创世纪里面嘅呢一个句子嘅句式嚟重写翻咁。咁就如果你本身已经睇过咧，就会更加有感觉啦，睇呢个句子。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刚才同大家提过啦，喺星期六夜晚咧，中区嘅驱散行动当中咧，就睇到啊，有一位嘅消防员啦，系因为受到催泪烟嘅影响咧，而同警方似乎有啲嘢争执噶。情况系点样咧？嗱，电话旁边咧，我哋系请嚟消防处处理副消防总长括弧港岛区嘅梁国柱，梁国柱你好。 是你好，主持你好。 不如同我哋交流，即系讲一讲咧，你哋所掌握到当时嘅情况系点样啊？ 好啊，或者等我交代一下当日嗰个事件经过啊。咁咧，其实喺11月2号啦，即系上个礼拜六，咁喺中环区咧发生嗰个催泪弹咧，就误中我哋消防车呢个事件咧，喺当晚咧系下昼。若果是6:15啦，咁我哋消防车辆咧就被调派去处理咧一宗喺港铁中环站 C 出口嘅一宗嘅一级火警嘅事故。咁当时咧个车辆主管同埋队员咧到咗场之后咧，佢哋就进入嗰个站内里边就处理嗰个有关嘅火警嘅。咁而负责驾驶嗰架消防车辆嗰个消防员咧，佢就会留喺车上边咧，就会做一啲后勤嘅支援啊，通讯嘅工作啦。咁期间咧，其实佢就遇到咧，就警方咧就喺附近咧就进行一啲驱散嘅行动嘅。咁当中就有发射呢个催泪弹啦。咁其中一枚催泪弹咧就误中咗我哋嗰架消防车。咁我哋嘅同事咧就被嗰啲即系进入咗我哋嗰个驾驶舱嘅一啲催泪烟咧就影响咗啦。咁之后冇几耐咧，咁佢就落车，因为嗰啲警方嘅同事佢一路行过嚟，咁啊去到我哋消防车咁上下咧，咁我哋嘅同事就落车。 咁就同附近執勤嘅警員咧就表達不滿嘅。咁雙方喺當時嚟講咧，喺言語上邊咧係曾經係發生咗誤會嘅。咁經過其他在場嘅警員咧就調停咗啦。咁我哋雙方咧其實都彼此了解大家嗰個工作嘅情況，咁就消除咗誤解啦。咁事件其實喺現場咧就已經係好妥善咁樣處理咗同埋解決咗嘅。咁、啊、我哋署方其实得悉到呢个事件之后呢，咁我哋其实随即都派人呢就同嗰、那个同事就了解个情况，咁亦都明白佢当时呢嗰、那个面对嘅困难嘅。咁、而嗰名队员就冇受伤嘅，咁亦都係可以继续執行職務啦。咁、其实我哋强调返就一切呢就指稱话我哋消防员已经係俾警方拘捕啊、或者係会返到局之后呢俾我哋消防署高层召廢啊，甚至乎有纪律处分或者佢个升迁都受阻嘅消息啊，完全呢都係捏造。同埋事實咧係完全係不符啊！ 係嗱，梁國柱，你頭先講咗大概嗰個情況啦，咁講話嗰個催淚彈係誤中啊，不過亦都咁講喎。如果在平常人睇上嚟咧，其實個消防車都幾大嘅，即係似乎都頗大範圍，但係警方都係誤中咗你哋嘅車啦。咁另外亦都如果我哋睇翻片咧，似乎就係你哋嗰位同僚落車嘅時候咧，就即係第一兩嘢同警方嗰度警方嘅人士回应咧都冇乜嘢嘅，但系后屘就好似真系推咗埋去后边嗰度咧，有唔少嘅警方就围住你哋位同事咧，系继续去理论咁样。咁其实个情况系点样嘅咧？即系表面如果我哋由片睇上嚟咧，就似乎系有一方面都唔系太礼貌。 其实就头先你讲到就我哋消防车辆都好大架，咁佢系唔应该射中我哋系咪？咁据我哋所知，其实佢警方喺嗰边咧，佢都其实因应现场有人咧就作出破坏，咁所以咧佢哋就系要驱散嗰啲示威者咁样。咁佢只不过系其中一个催泪弹咧就是唔中咗我哋啫，咁佢其他嗰啲催泪弹都唔系话向住我哋架车嗰度去射过嚟嘅，都喺附近地方，咁就唯一有一枚系唔中咗我哋啦，好唔好彩啦吓。咁跟住我哋嘅同事其实落车咧，咁佢同佢哋警方嗰边嘅同事理论咧，咁表示咗不满，咁跟住咧就其实喺个片咧系见到好似嗰啲警方人员咧。就將我哋嘅同事咧就推咗後面去碰牆咁樣嘅， 好似一堆咁樣啊個感覺睇上嚟係。 咁其實理解到咧，當時嗰個氣氛咧其實都比幾崩緊嘅，咁即係啲同事有些少少情緒嘅波動，咁所以咧現場咧有部分嘅警員咧其實佢都喺度調停，咁所謂嘅推開佢咧，其實都係唔想即係令到個事件惡化，咁佢都係分隔開即係我哋嘅同事同埋即係情緒激動嘅同事啫。咁你見到其實我哋嘅同事咧。佢后褪咗，其实都系几尺啫，咁就已经系后边有埲墙啦。咁我哋嘅同事亦都好快嗰个心情都平复咗，都冇嘢。咁如果系警方人员如果系好粗暴咁推撞佢嘅话咧，咁其实我唔相信我哋嘅同事都可以咁快平复到个心情咯。 不过咧都关注跟住之后啦，因为你哋就话即系虽然架消防车咁大，但系警方就作出驱散嘅时候就误中咗啦。咁由于咧你哋往后即系都仲会喺呢啲嘅场合之下执勤噶嘛，咁而你哋坐喺车入边嗰一位嘅消防员咧，亦都唔会下下即系上晒呢个防毒面具啊等等噶嘛。咁其实有冇同警方沟通过点样避免类似嘅事件再度发生咧？因为架消防车都真系几大嘅，其实。 咁其实讲清楚啲就係话我哋呢啲出动喺呢所谓嘅聚众活动呢，咁牵涉嗰啲车辆啊，或者我哋嗰啲去灭火救援行动嘅消防人员啦，包括一啲消防队呢，其实佢哋係提供咗足够嘅呼吸器嘅。咁而正正我哋前线嘅消防车辆呢，根本係配备呢个呼吸辅助器。咁呢啲呼吸輔助器呢，其實就已經好有效咁樣去阻隔嗰啲有害嘅氣體嘅。 咁除此之外呢，其實我哋另外呢都有一啲叫做類毒罐啦。咁呢啲類毒罐呢就可以配合我哋嗰啲呼吸輔助器呢個面罩呢就一齊使用嘅，係俾佢可以靈活咁樣去運用嘅。咁我哋亦都係即係備有足夠嘅存量，咁我哋前線人員呢有需要亦都可以隨時可以提取得到。咁所以呢我哋嘅同事呢當然坐喺個車輛裏面呢，佢未必是即時帶住，因為可能現場根本當時都未有一些驅散行動咁樣出現啦。咁但係咧，如果一旦出現咧，其實佢都可以係即係帶翻呢啲咁樣嘅類毒罐啦，或者係呼吸輔助器咧，咁啊有效咁防止佢吸入嗰啲有害氣體啦。 咁但係警方點樣下次防止再誤中你哋嘅車？你哋有冇同警方溝通過？ 其實我哋咧就喺呢啲咁嘅聚眾嘅事件裏面咧，我哋都會設立咗一啲前線嘅指揮站嘅。咁日後我哋會同警方咧就加強嗰個協調啦。咁喺不同嘅層面咧，大家多啲溝通，咁了解一下佢哋嘅行動部署，因為喺現場咧就瞬息萬變啦。有時本來佢泊緊車嘅地方係好安全嘅，咁但係突然間，譬如警方有人一刹那就已经走到嚟咧，咁佢未必系可以即系咁快知道。 明白，所以就要加强现场嘅沟通啦。多谢晒你啊，梁国柱，唔该晒吓吓。梁国柱系消防处处理副消防总长，跟住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阿 Rain 同大家報告隧道情況先啦。而家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龍尾演藝學院，西行去到世界貿易中心；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去灣仔嘅支路塞到香港仔隧道灣仔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線有間歇性通車嘅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果同埋尖沙咀线塞到新楼街。红隧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都多车嘅。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站，大佬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桥面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中国创意数码 BND 西伯利亚矿业同埋吉辉控股，恒指即月期货夜市系报27,629点，升22点，成交3820张。上证指数收市报297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68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838，日元108.45，瑞士法郎0.989，澳元0.691，加元1.316，新西兰元0.644，人民币7.031，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16。港金现价报14,100元，比上日收市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9.88美元，卖出1,510.28美元。港汇指数系105.9，比上日跌咗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鲤鱼门道和茶果岭道交界，即是油站对开，没几耐之前发生了交通意外，左边的第一和第二线是受阻的。现在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都有龙尾，排到去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就是鲤鱼门道和茶果岭道交界。有交通意外，左边的第一、第二线是受阻。较早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桥面的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虽然就拖走了，不过都还是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对开。红隧的港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下角道近添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仲系间封紧。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东隧的港入口东行

係驅散聚集嘅人群嘅。咁但係咧，尋日有一個場面咧就特別令人關注嘅。嗱，第一啦，就係警方喺多個商場入邊咧都入咗去執法啦。咁第二個咧就係喺太古城出邊啊，夜晚嘅時候咧就有一位嘅人士嚇，如果根據當場嘅目擊者，即係佢事主講翻咧，就似乎係因為政見問題咧而有一啲嘅言語嘅衝突嘅，跟住就演變到咧係一個襲擊嘅事件。咁有三位嘅人士啦，都係受到襲擊啦。一位咧就係一位男士同埋一位女士，咁係俾刀係傷咗嘅。咁另外一位咧就係去即係似乎係想勸阻嘅區議員啦，就俾人咬甩咗耳仔。咁至於咧嗰一位咧涉嫌施襲嘅人士咧，亦都係被人阻止嘅時候咧，都俾人打啦。咁亦都見到有譬如有人有遮啊咁樣咧，去打佢啦。咁亦都係頭部血流，亦都係要送院嘅。 受傷送院 係啦，受傷送院。嗱，咁警方咧就話佢哋已經拘捕咗三位嘅人士，包括咗咧係嗰一名嘅涉嫌施襲者啦，就話係以傷人罪而拘捕佢嘅。另外有兩位二十幾歲嘅男子咧，就係話佢哋涉嫌執行私刑，所以就係以襲擊咧致造成身體傷害罪咧而拘捕佢嘅。尋日警方亦政府亦都有發出咗一個嘅新聞稿啊，咁嗰個新聞稿咧就係政府嚴厲譴責暴力行為啦，咁但係亦都有一段咧係特別寫到太古城發生嘅傷人事件，政府係深表遺憾並嚴厲譴責暴力行為。政府發言人亦都呼籲意見不同嘅人士咧放下分歧，保持理性克制，和以不同嘅態度，絕對不可以咧蔑視法紀，行使私刑嘅。陈家乐似乎是即是私刑的问题，这个都值得大家关注。 当然值得大家关注，也不是第一宗啊，即是这些人民斗人民或者是不同政见的市民，这一个礼拜内呢其实都是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冲突。我讲的呢当然大家会继续关注太古城的事啦，关注当区的区议员即是受伤的赵家贤啦。我呢度可能都要讲声，赵家贤其实都系我认识嘅朋友，亦都系佢，我教过佢嘅，喺大学嗰度，都好多年前嘅事啦。佢读硕士嗰阵，咁所以唔单止系太古城，我相信如果大家有留意到新闻嘅话咧，其实不同地区嘅连龙墙咧，都系一个即系似乎都吸引到不少不同政见嘅人咧，可能会产生冲突嘅一个潜在嘅一啲嘅地方。大埔的連龍牆啦，係咪俾人清晨去清理啦？跟住都有市民有衝突啦。但係大家似乎嗰幾個場景當中咧，就未去到太古城今次咧係嚟得咁嚴重。特別係佢直播當中啦，所以大家都見到即係嗰個施襲嘅男子嚇，即係佢持刀。有人想去劝阻，我相信是赵家贤啦。我认识佢绝对唔系一个中意嗌交嘅人嚟嘅，一定系劝阻啦。咁受到袭击，咁所以成件事咧，大家就会感觉得到啦，即系政府一边系好想做社会和平，或者系回复嗰个宁静，或者用佢嘅讲法，日日喺度讲咩止乱制暴，咁但系结果咧。越嘗試止亂制暴咧，個社會似乎咧就並冇咧係平息，只係感覺上咧係越嚟越變得更加紛亂。大家都好似係咬住唔放啦嚇，即係亦都係好多嘅即係爭鬥。私了嗰個問題咧，我相信大家都要喺具體嗰個嘅脈絡當中睇嘅。我的判斷咧就係容許我咁講咧，我並非一個法律嘅人士都好咧。嗰位男士事實上係如果係襲擊人在先，我講如果啦嚇，襲擊人在先而有部分市民想去保護其他人。或者保護自己而去即係產生衝突的時候咧，我相信呢一點咧必須係即係喺個情況嘅過程當中咧要解釋清楚。咁所以大家不必須要好似政府個聲明咁咧，就好快好似有曬結論咁樣啊！就大家度私了啊！大家唔好做呢啲嘢啊！咁即係冇得唔好做嘅。當一個人如果攞住把刀向住其他人襲擊嘅時候，唔通你叫即係大家唔好理？ 不过亦都咁讲，陈家乐，如果我由画面嗰度睇到咧，似乎有一啲情况就当然系嗰位涉嫌去伤人嗰位人士咧，就有人去阻隔佢啦，咁因此有一啲肢体上面嘅碰撞啦。咁但系亦都睇到另外有啲情况咧，似乎就佢已经系倒地攞埋咗一边咧，依然系。 有人咧係用遮上去咧去襲擊佢嘅噃嚇，即係其實兩個環境，第一個就係係阻止而有肢體接觸，第二個就係佢瞓咗喺地嗰度，依然係有人用譬如遮啊各方面嗰啲咧去做一啲嘅襲擊嘅行為。 成個過程當然係一個有前文後理嘅，但係如果唔喺現場嘅時候咧，我相信我同你都未必好有資格去到講咩叫做合理，咩叫不合理嗰個過程係點樣，即係大家要去到即係現場嘅時候咧，我諗都要睇證據，但係即係實實在在都係知道咧，即係邊個先襲擊人，然後係令到其他市民用一個有部分嘅法律界朋友講咧，即係智慧嘅方法嚟到去制止呢一種嘅暴力嘅情況。咁去到邊個位，好似你話齋先叫停得到落嚟，或者叫合理可以停止到件事咧？我並不能夠喺呢一度咁好簡單做一個判斷。 係或者咁講啦，呢個都牽涉到一啲法律上嘅睇法啦，就係、是、究竟乜嘢先至叫合法智慧啦？究竟當時嘅行為有冇人已經係超出咗合法智慧嘅行徑啦？嗱，我諗呢、這個既然即係有人士已經係被法庭即已经系被警方咧拘捕咗噶啦，咁啊睇下咧，迟啲法庭咧会点样去处理即系相关嘅案件啦。如果系继续进行嗰个嘅控告嘅程序，不过咧就我哋不如咧喺呢度啦，亦都去听听咧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咧谢振中嘅说法。嗱，要留意啦，其实头先嗰个咧就我谂唔可以称之为一个记者招待会，因为系冇记者嘅，就本来警方想举行记者招待会啦，但系因为一啲嘅事。所以就个记者招待会咧就冇如常举行，而改为之咧就系警方后尾就单方面透过 Facebook 直播啦进行咗一个简报嘅。咁喺呢个简报上面咧，佢哋亦都有讲到太古城嘅状况。先听一听咧，系谢振中嗰阵时点样讲啊？ 当时有数人争执，其中一名男子突然用刀袭击两名嘅男女，更咬甩咗另外一名男子嘅耳仔。呢名持刀嘅凶徒之后亦被人執行私刑。事件之中，警方已经拘捕咗三名嘅施袭者，分别系咬人嘅48岁男子伤人罪，以及另外两名23同29岁涉嫌執行私刑嘅男子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警方会全力调查案件，务必将所有嘅施袭者绳之于法。事后有人串联太古城中心发生一宗严重暴力事件，是因为警方介入商场而挑动在场人士的情绪。这种讲法令人无奈。第一，案件发生的时间是警察离开商场后大约半小时发生。而第二，警方拘捕的地点和案发的地点是在商场里面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大难都扯不埋。 嗱，我谂咧，头先就系谢振中讲咗，即系叙述咗寻日嘅情况啦，亦都系再讲翻咧，佢哋认为，寻晚啊，大概系7点几所发生嘅事件咧，就应该系同警方之前嘅执法行动无关。咁不过咧，其实其中一位即系涉嫌伤人嘅被捕嘅男士咧，就亦都据传系有一啲嘅医疗嘅记录嘅。咁我谂嗰个可能要再进一步，即系等有关方面去进行调查先可以。确定到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到昨天的袭击事件发生了。不过陈家洛似乎我想是不是都应该要关注回就是社会那种的仇恨。 啊、 你刚才所说就是清理 连 龙墙。 其 实过往也都发生过的了，就是清理连龙墙而导致到有一言不合啊，甚至是有人拿戒刀去就是对于一些张贴连龙墙的人士作出伤人等等的行为。之前譬如说警方 的说法就是说行使私刑，有些人的说法就是说行使私了。其实全部都是讲的就是似乎社会是不是有一种嘅仇恨喺度，咁呢种嘅仇恨应该点样去处理或者系点样去排解咧？咁似乎呢个系关键位。 社会好多仇恨，头先讲连龙墙，大家可能都会记得翻起咧，即系九龙有一个隧道嘅连龙墙，有人系呢个应该的士司机咧，就用咗10几拳咧打一个后生仔，嗰件事都系一个咁样嘅，即系市民之间因为政见不同。就住連龍牆或者唔同嘅場景當中咧，產生咗好多嘅摩擦、初側口角，就繼而動武嗰只。 咁所以我觉得如果淨係讲太古城单一事件，当然我哋好多地方可以去讲。咁但係实实在在唔係淨係太古城啦。如果你话太古城一个咁中产嘅地方都出事嘅话，咁全香港九龙新界其实好多呢啲叫做触发点嘅，随时随地呢可以都会即係出现。咁整个社会呢可以话而家唔係淨係一个地区嘅事啦，或者一件事呢，係整个社会係好绷緊。大家喺即係就住政見上面，由呢個嘅反送中或者反逃犯條例開始引申出嚟嘅一連串嘅行動或者運動當中咧，唔單止係政府同市民之間嘅極不信任，亦都係警民之間嘅衝突，乃至到今日點解記者會開唔成，就係講緊警方嘅記者會開唔成，就因為記者有抗議活動，咁所以警方就話呢個係我場啊嘛，又係咁講嗰句啦，呢個係我場嚟嘅，做咩我場度抗議我咁樣，就去腰斬咗嗰、那個，即係冇開始過。嗰、那個記者會 係冇開始過，係 啦，咁就咁啊，即係純粹咧，就係用一個即係閂埋門去自己係錄影視像方式去單向咁樣去講，即係警方要講嘅嘢。 發布啦， 發布會咧變成，咁你可以見到咧，其實社會嘅情況咧係越變越係緊張，亦都係可能係越嚟越好多大大小小嘅衝突同埋暴力嘅場面咧，隨之而嚟。再唔係淨係我哋見到有水炮車、有催淚彈，當然繼續有，而且係好大規模。去到私人屋苑裏面射上去平台，如此類推嚇，唔係街頭噶啦，而家去到入到屋噶啦，入埋商場噶啦。琴日啊，見到大埔啊、沙田啊、太古城啊，總之有市民網上動員去到表達不同嘅意見嘅地方咧，亦都差唔多預咗有啲咁樣嘅後續活動或者後續嘅行動，有警方嘅行動，有市民之間嘅行動。咁其實一路咁延伸落去咧，即係話其實我哋成個唔單止係政治制度個管治嘅崩壞或者崩潰。或者警民之间嗰种嘅矛盾去到一个咁样嘅阶段咧，根本冇法子系谂到个方法去修补。而家已经蔓延到咧，系社会里边、社区里边市民之间就住咁多月以嚟五个月啦吓，其实讲紧咁多嘅即系矛盾同埋即系紧张嘅状态当中，大家而家揾唔到抒发或者揾唔到一个渠道去舒缓咧，就喺街头上边系人与人直接咁样去即系困啦，去碰触，甚至乎系矛盾有冲突。咁我覺得係會越嚟越多嘅，特別因為咧嚟緊都係一一二四嘅區議會選舉啊，咁、個選舉裏邊始終一定係有所謂不同嘅陣營嘅不同程度嘅動員噶嘛，咁呢動員其實必然咧係有好多政治嘅即係含義喺裏邊，咁其實每一個選區亦都係一個潛在嘅，我用講得比較即係嚴肅啲咧，係政治火藥庫嚟嘅，係嘛？咁可以做到幾多嘢呢？係咪即係可以大家話唔好打呢就算呢？係咪即係話我哋一齊譴責暴力就可以行開，好似覺得我做一件事啦，我即係釘咗上壁報板，我某某某譴責暴力句號行咗去，好似做咗嘢咁，件事係唔會得到舒緩㗎喎。咁而家轉折點會唔會係就係、是、咁樣，即係好似好奇怪咁，但係其實嚟緊禮拜三林鄭月娥會去北京啊嘛，係咪去見韓正啊嘛？聽講係咪？即係政府嘅公佈就咁講咧，會唔會有一個中央即係聽候中央發落之後，即係有個發落出咗嚟就嗱，我走啦咁樣啊，即係好對唔住啦，好抱歉啦，我做得唔好啦，呢幾個月以嚟令到大家好辛苦啦。咁會唔會有一個新嘅契機咧？就係、是、借助一個嘅政府嘅換人啊，如果未換到制度，都起碼換一堆人啦，換走一堆人啦，或者做一個獨立嘅調查，呢啲會唔會都係可以叫做令到嗰個班緊狀態，起碼有一線嘅機會去到回一回氣咧？因為如果你淨係強迫大家齊齊譴責暴力，一齊出嚟係即係叫大家和平，呢、這個係唔會解決問題，完全係隔靴搔癢。你叫我講，你叫陳燕平講，你叫港台重複100万次，個社會一樣係咁崩緊，係唔會有解決問題嘅機會咯。 其实除咗系点样去解决而家嗰个绷紧状态呢，反而另外就系要关注翻点样去处理翻头先所讲嘅一个即系仇恨嘅问题啦，政府嘅新闻稿呢就呼吁大家呢系保持理性克制和而不同嘅态度。但系呢个和而不同嘅态度应该系点样去做起呢，点样令到呢个气氛啊可以喺个社会度散发返嚟呢，似乎呢个系唔系即系政府要再諗多少少呢。嗱，电话号码18731，大家点睇呢，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咁补充一下啦，就赵嘉贤呢佢系今届区议会选举太古城西选区嘅候选人，该区另一位嘅候选人咧系丁黄嘅。18731有潘先生，你好，潘生。 系你好， 潘生你好。 我想讲几样嘢嘅，首先话讲个资料咧，我就唔同意嘅。 因為作為一個法律的門外漢，我都知道有一個叫 arrestable offense， 即是101拘捕令。咁喺 arrestable offense 嘅時候咧，當一個人想拘捕一個人嘅時候咧，佢使用嘅武力咧，就話佢要去令到對方咧係失去抵抗能力為止嘅，或者佢投降為止嘅。好啦，喺咁嘅情況，佢係只係想拘捕呢幾個人咁，點算係一個私了咧？好啦，第二啊，若果 arrestable offense 之後咧，其實市民拘捕咗之後咧，有權直接送去裁判司嘅。因為點解呢？因為呢啲拘捕之後呢，裁判司嗰個就唔係一個法例個條文嚟，我哋叫做 common law。common law 呢，就任何人都可以帶一個人去個裁判司嗰度呢，就算係刑事罪行都係可以嘅。咁我諗你哋公民黨可以問返你哋嘅律師啦。如果係可以嘅時候，直接就送去裁判司啦。就算夜晚都有裁判司當當值嘅，我覺得知道。好啦，第三個， 繼續。 喂，你話如果係個暴亂嘅嚟講咧，好啦，市民亦都係拘捕警察噶嘛，咁我哋用大聲公就用最低嘅武力咧，就已經可以指控到嗰、那個嗰隊警察犯咗啲咩事，要拘捕佢。佢拘捕咧就係拘捕，因為你錄影曬啊嘛。咁喂，我哋唔需要用武力噶，口耳用説話已經係最低嘅武力啊嘛。好啦，正話講到一樣嘢啦。即係話持刀傷人嗰個警察係直情係大細超啦，因為佢明明係帶咗刀去，已經係有意圖啊嘛。你一個黑社會持刀斬人，同埋現場執住張凳打人係兩回事啦。警察又點可以告到就話傷人？梗係意圖傷人啦。 好啊，多谢晒啊潘先生啊，讲咗咧好一啲嘅，即系大家近几个月好关注嘅，即系简称叫做公民逮捕权啦。咁其实咧系讲紧咧喺刑事诉讼条例入边咧第101条咧吓嗰一个嘅相关嘅条例，就系讲紧任何人可无需手令而逮捕任何佢合理地怀疑咗可逮捕嘅罪行嘅人。不过亦都有法律界人士咧再三解释啦，就係行使呢个叫做即係101条嘅时候咧，都有好多嘢係需要留意嘅。咁如果唔係嘅话咧，就可能其实违反咗嗰个法律嘅框架。 我諗点解要小心讲说话咧，潘生，即係有啲拿来主义咧，我哋要好谨慎嘅。如果唔係，即係有时即係误导咗大家，就攞住一条嘅条例就去认为所有嘢都可以正立得到咧。我唔係话你错，但都唔可以话你一定啱晒。我意思係咁解。 咁呢个要留意啦。咁不过另外一点呢，我諗大家都想关注呢，就係喺礼拜六嘅时候有一啲区议会选举嘅候选人呢，佢哋就声称呢喺维园举行选举聚会。咁不过呢，就係警方係以出面係有人聚集啦，亦都话呢有一啲嘅非法集结啦。咁后面呢入到去维园入面呢进行驱散行动嘅，亦都呢有一啲嘅候选人呢三位呢係被捕嘅。那情况到底系点咧？1872317点新闻翻嚟同大家倾下。 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方面，下昼相对湿度普遍下降到50%以下，同时一道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嚟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市区最低气温约21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北风，明晚东风增强。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同干燥，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塞车嘅消息同埋意外事故先啦。九龙区咧，窝打路到沙田，近住浸会桥面啊，上桥位嗰度附近咧，快线有意外噶，而家好塞车噶，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培正道噶。窝打路到沙田方向近住浸会桥面快线嗰度咧，因为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培正道。较早前咧，鲤鱼门到茶果岭道交界喺油站对开咧都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意外系清咗场，但系都好多车，咁啊分别塞到去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出口同埋将军澳道近住康华苑。新界方面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段嘅慢线就有坏车阻路，多车少少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 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在演艺学院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的间歇性通车措施取消了。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都好多车，龙尾过了嘉华国际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港岛路面方面呢，铜锣湾香港大球场嗰度有足球比赛啊，咁啊而家加路连山道近住礼顿道至棉花路一段啦，同埋希慎道西行介乎新宁道至到开平道咧都有封路措施，大球场附近都有改道安排嘅，经过时间睇清楚啲临时路牌或者系交通警员喺现场嘅指示啦。现时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多车啦，龙尾去到城市花园附近。九龙区观塘嗰边，观塘绕道东行去将军澳近住码头就繁忙嘅，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而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九龙湾彩石里至到黄大仙上村段咧都系多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都系繁忙，龙尾到新蒲岗御港湾附近。新界方面咧，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屯门市中心一段多车啦。大埔公路就沙田火车站至到美林村段去上水粉岭方向都是慢车的。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科技大学那段都是比较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和青屿干线竹篙湾去九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而且悭油悭钱还好环保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仔啊，我有重要嘢同你讲啊。 阿妈咩事啊？ 我第时呢，如果过咗身之后呢，要捐赠器官。 蔡，你好人好姐，唔好讲呢啲。 係啊，乜你仲古板过我㗎？既然死咗之后都係长埋黄土，倒不如将器官捐俾有需要嘅人啦，可以为爱人间。我觉得好有意义啊。 嗯，好啦，咁我帮你上网登记啦。 唉，等你，我已经上咗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咗啦。 梵高 100万， 罗丹 200万， 毕加索 3000万， 成交。 艺术究竟有咩价值？电视节目午夜广场今晚哲学有偈倾，变身艺术有价讲，讲下艺术究竟系啲乜？艺术品又点样分高下？睇过就知，艺术其实一啲都唔离地。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陈家乐。 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剛才都同大家講過，係喺星期六嘅時候啦，有一啲參加區議會選舉嘅人士咧，就喺維園嗰度話舉行選舉聚會。咁佢哋所舉嘅一個理由就話，佢哋咧係每個嘅聚會咧就唔多於50人出席，咁所以咧按區選指引咧係唔需要通知警方嘅。咁不過咧後屘就係由於喺維園出邊啦，都有人群係聚集咗啦，咁然之後咧，警方亦都係呼籲其他市民咧就唔好參與呢個嘅集會，咁同埋咧係因應現場情況，後屘警方就舉行做咗一個驅散同埋拘捕行動，入到去維園添。嗱，到底咧嗰日警方點樣去即係睇維園嘅事件咧？剛才警方嘅發布。即係視像發布上面啊，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謝振中咧有咁嘅說法。 星期六有人號召在銅鑼灣維園集會，警方預計這個活動風險非常高，必然又會再一次被暴力的分子騎劫， 所以警方反对举行有关的活动。上诉委员会亦都支持警方的决定，但是他们夹硬来将集会拆散做少于50人的一些聚会，但是出来的都是这么多人，都是同一班人，这样有什么分别呢？最后就是因为围院都未入到，已经在附近一带破坏纵火，有示威者将围院整个龙门架搬去围院门口堵塞道路，警方整个下午忙于在湾仔铜锣湾一带驱散蒙面示威者，就是因为这班人夹硬要出来集会，令这班暴徒有机可乘出来破坏社区。 陈家乐，刚才呢警方的说法就话是夹硬来的。如果我们譬如即是看回相关的法例啦、如果呢我们根据选举条例第十二条第五节呢，是选举聚会呢就是指任何为促使或阻碍某候选人或某些候选人当选而举行的聚会啦。咁跟住呢我们再睇返呢今次区议会选举指引的第九章选举聚会部分啦。咁当中呢是第 9.11 段呢、就话如果聚会是属于下列情况就无需通知警务处处长。包括就是出席人数不超过50人，但是呢这个的聚即是不超过50人这样的状态呢，也都是根据呢公安条例第7条第2款呢而定的。那么、个位就是在于呢，就是你做一个选举聚会是不是出席人数不超过50人，你就不需要通知警方呢、其实你还有没有其他的责任需要遵守呢？ 要的，如果看选举指引呢都有讲的，事实上是获豁免的。一个选举聚会是不是，即是作为候选人你可以呢是同你的市民选民有个交流有聚会，咁呢个亦都系正常嘅选举活动嘅一个好重要嘅环节，系咪？可能有时叫做造势大会啦，可能有时叫做不同嘅论坛啦，地区上面可以做嘅嘢啦，咁未必一定系即系造势大会可以任何嘅地方做都得嘅，即系不同嘅党派有不同嘅区嘅参选人或者候选人走埋一齐，咁但系前提都有得好写得好清楚嘅，亦都有负责去维持秩序嘅。咁始终因为公安条例引申出嚟啦，咁呢啲嘅规矩虽然话豁免咗你啫，五十个人以下啫，咁你都要确保系五十个人以下啦。个意思即系咁啦，同埋嗰个秩序咧系要由候选人方面咧承担翻。咁如果需要援助或者需要支援秩序等等嘅话咧，当然到最后由翻警方嗰度。咁所以呢度有好多一个一层一层，即系好似剥洋葱咁样样。咁当然我知道咧，有部分嘅当日去参与嘅区议会嘅候选人咧，就认为咧，我独立去睇呢一部分咧，就应该系技术上系做得到嘅。 即系睇佢自己嗰部分，佢自己嗰个 技 术 上 50人， 冇错啦，就自己睇自己。咁佢具体嚟讲有冇点样数人啊？有冇点样围起自己个区，即系分开唔同嘅地方去唔同嘅地方，即系围院里边吓，球场又好，草地又好，去做嘅区隔啊等等咧。呢、這个要问翻佢哋先知啊。但系似乎嗰日亦都见到咧，都未正式开始咗咧，就已经有好多冲突嘅场面喺围院里边，直情系施放催泪弹添啦。咁你所以见到亦都有三位嘅区议会嘅候选人咧，系当日系被捕。咁所以嗰个冲突嘅场面亦都系相当之即系严重，意思即系话咧系警方否定咗一个嘅即系集会嘅申请，咁所以有部分嘅市民咧亦都觉得我想希望有不同嘅方式可以去聚一聚。去傾一傾，就是、包括用選舉聚會的方法嚟到進行，因為呢個唔係冇根據，因為事實上佢哋之前嗰日都有開記者招待會嘅，係嘛？喺我如果冇記錯，應該立法會裏邊有個記者招待會咧，係去解釋呢一件事，話俾人知技術上佢哋想點樣做好呢一啲嘅不同區嘅候選人。應該是百多位啦，嘅一啲即係50個為一個單位嘅聚會，嚟到進行呢一個咁樣嘅討論啊，或者集會嘅。咁所以你要睇下啦，警方如果佢係出發點就覺得我都否定咗你個場啦，我都唔俾你去做啦，你仲要嚟嗱？謝振中嘅講法就係咁啦，你仲要夾硬嚟，咁所以你要夾硬嚟，我哋咪夾硬去咯。咁嗱，呢種就係嗰種警民嘅矛盾已經去到一點咧，就係你無論做咩都好，我唔覺得警方你嘅反对通知书有任何丁点的说服力，所以我们坚持继续做。那警方就说你夹硬来嘛，没问题，我就夹硬去咯。那所以就最后又出现了维园当日或者整个港岛区当日那种这么大的冲突场面，而波及到呢、另外一些集会本来有不反对通知书的集会都被迫 中区那两个 终止了，是吧，被迫中断了。那所以整件事呢就是刚才一开场我们今天讲的那些就住太古城昨晚的情况一直讲到现在，就是整个社会已经波及到就是由政治崩坏开始已经去到警民的关系恶劣，去到警方和记者关系的恶劣，现在去到市民之间完全呢 是一种社会的互相撕裂的状态。 嗱，补充一下，如果根据翻选举指引第 9.9 段咧，就是任何人如果喺公众地方筹办选举聚会咧，就必须要在一个星期之前咧嘅上昼11点咧，以书面形式通知警务处处长，并且咧系即系需要咧系讲埋，譬如你个筹办人系点样啊，咁你个目的同主题啊，估计出席聚会嘅人数啊，几时开始啊，等等等等嘅。咁但系如果你系头先所讲嘅 9.11 啦，就是、出席人数不超过50人啦，就无需通知警务处处长。咁但系要都必须要留意咧，其实无论我头先所讲嘅要通知警方嘅 9.9 段，定系唔需要通知警方嘅 9.11 段咧，佢所依据嘅咧都系公安条例嘅相关条文。咁当然公安条例就有好多唔同嘅条文啦。1872-31嗱，听众你又即系对于礼拜六嘅情况有啲咩观察咧？打嚟同我哋讲下。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啊，有参与星期六即系维园佢哋呢个叫做选举聚会嘅市民，阿蔡先生。蔡先生你好， 系你好， 蔡生你好， 系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你礼拜六咧点理解嗰个嘅聚会嘅情况噶？ 系咁就当日礼拜六咁我就大约系比较早到嘅，我大概可能2点头到咧，我就去到达嗰个维园嗰度噶啦。咁佢嗰个聚会咧就喺草地嗰度，咁其实我2点几开始，咁就一路留到3点几，人数我唔系好清楚，因为系啦，即系始终我就咁企喺个草地嗰度，就比较难评估嗰个人数。咁但系佢草地嗰阵时咧，都系唔系话十分之好多人啦，系啊，因为其实佢嗰、那个都系个空间都系松动嘅，系啦，咁佢好似大约可能系，我都唔系好清楚嘅时间，可能大约4点到啦，咁就开始就系、是、有啲人就系话警察佢哋喺纪念佐治街嗰边，就好似就系话想入维园嗰度，咁就变咗我就同咗即系系咯，我就去咗睇嗰个去咗门口嗰度喷水池嗰度，咁就睇下啲咩发生啲乜嘢事啦。咁主要嗰阵时就系见到就系开始就系、是。警方咁同埋就係一啲選舉候選人就喺度爭論啦，咁都係警方就係話要驅散現場嗰個行動，咁就另外就係有一啲候選人就即係都係有同警方理論爭持，咁就係話佢哋究竟警方有冇權咁做咧？ 即係憑咩驅散佢嗰個選舉聚會係咪？我記得 係啦係啦，冇錯係啊，即係佢警方直情都叫話你哋依個係一個非法集會，係啦，咁就在場嘅所有參，即係在場嘅人士都必須要即刻離開咁樣樣，係啦，咁就有啲選舉人就同佢哋，即係喺度爭持咯，就係話依個係即係佢哋係根據一個合理嘅進行一個選舉活動啊咁樣樣，咁亦都係有啲人警方究竟係憑乜嘢理據係即刻中止咗現場呢個活動咧？咁同埋警方係究竟你哋即係嗰陣時當時個做法，亦都有啲人提出啦，問警方當時個做法會唔會係即係有機會觸犯咗嗰個選舉條例咯？係啊。 有機會觸犯咗選舉條例， 係啊，即或者影響到嗰個選舉究竟係咪會同呢、這個佢哋警方嘅行動會同個選舉嗰個條例會有啲抵觸咯？ 明白嚇啦，咁你頭先你就講啦，即係你曾經都一度咧去過維園水池嗰度咧觀察個狀況嘅，咁但係嗰陣時你就似乎發現唔到有一啲好特別嘅嘢係咪啊？ 其實係啊，當時主要都係一班候選人啦，咁其實都係純粹係同警方交涉嘅啫。我睇到即係我自己我睇到就係、是、其實當時都係主要啲人選舉人，咁就係問警方，咁究竟其實有冇一位可能在場係負責今次行動嘅指揮官啊，或者係一個警官係可以進行一個溝通啊，或者係訊問。咁我見到現場就係咁樣嘅。咁不過就警方就係、是即係其實都冇乜話有一個負責嘅人士 出嚟傾㗎啦，係咪啊？都係準備行動㗎啦，準備驅散。 明白。但係喺你嘅觀察上面咧，你係坐喺維園嘅草皮啦。你觀察上你自己所見眼見嘅範圍啊，你就即系眼见嘅范围就似乎都系和平嘅，系咪啊？ 系啊，好平静噶，其实真系啲人咁企喺嗰个草地嗰度咯。 了解，咁你可唔可以讲下，即系后屘咧，警方入到嚟同啲候选人有啲争拗啦，咁跟住之后嗰个嘅，即系警方驱散行动开始之后嘅情况咧？ 系 因為我本身我已經是去到噴水池那裡了，那變了他們其實如果是放出來彈那裡，其實就那一 part 那個部分呢我就看不到的。咁但係就佢初初就啲人候選人喺嗰個水池附近嗰度就同警方爭論，咁其實之後其實警方都唔理啦，咁就都係一個盾陣咁樣樣，就將所有嘅候選選舉人呢全部都係推返入去圍院。咁但其實嗰班咁嘅候選人呢，佢哋都係平靜，即係都係和平嘅，咁同埋呢亦都係冇任何衝擊嘅舉動或者意圖。系啦，咁就只不過就警方用腿陣一路褪，咁即係一路推啦，咁候選人嗰啲選舉人咧，咁就一路就向後褪咯，係啊，咁就但係之後推推下就已經佢哋就警方就已經係拉咗嗰三個其中三個嗰個選舉候選人啦， 明白，係咁啊，你自己即係點解會去嗰個嘅集會咧？即係你相信佢係一個合法嘅聚會嚟嘅？ 我相信佢係一個合法嘅聚會嚟嘅。 咁你去嘅目的就係為咗咩呢？ 其實主要我嗰次都係支持下唔同嘅地區嗰個候選人囉。咁其實係真係，因為咁佢係一個選舉集會嚟㗎嘛，咁可能你在我嚟講，我覺得其實幾方便㗎，好似一個博覽會咁樣，一次過可以見到幾區唔同嘅候選人，咁我都有同佢哋傾偈啦，或者可能問下佢哋一啲對於選舉嘅意見啊，或者係佢個人嘅政綱啊，咁其實都係有呢個交流㗎。 明白，好啊，多謝曬你啊，蔡先生。蔡生咧就參加星期六啊圍院嘅集會嘅啦。咁當然頭先我哋都講過啦，即係如何先至可以構成一個選舉聚會咧？咁但係蔡生亦都話咧，去咗嗰度佢就真係同一啲嘅候選人有一啲嘅溝通嘅。大家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 唉，做乜咁煩啊？冇嘢聽啊？你又煩？聽咗邊個台啊？嗱，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刘伟恒、梁礼勤、何坑嘅手下留情啦。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听直播又得，听完直播再听重温亦得，得咗。手下留情有我曾光，冇得弹啊！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啊！直播室继续有陈燕平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陈家乐喺度嘅。嗱，究竟点样先至可以讲系话一个选举聚会咧？咁啊，头先有讲过啲嘅条文啦，咁但系实际执行起上嚟应该点样理解咧？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啊系法律界嘅选委，亦都系大律师咧，黄宇日。黄宇日你好。 你好， 你好，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即系呢个叫做即系选举聚会咧？除咗系人数之外咧，仲有啲乜嘢嘅规限，我哋先至可以话佢系一个叫选举聚会啦。 嗱，其实选举聚会喺嗰、那个选举个指引里面有一个定义嘅，咁就系话选举聚会咧，就系指任何为促使或者系阻碍某候选人或者某些候选人在選舉中當選而舉行的聚會呢，咁呢一個就係叫一個選舉聚會㗎喇。咁而嗰個選舉主任選舉指引嗰度呢，佢亦都有一個就係引用返就係呢個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嘅第12(5)條。咁雖然呢度有一個所謂選舉聚會嗰個定義呢，咁但係其實佢係唔係一個選舉聚會呢，其實同呢、這個公安條例裡面需不需要申需不需要知會警方的規定，其實沒有直接關係的。因為第一，它這個只不過是那個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裡面底下它有一個叫做選舉聚會的一個所謂定義啦。第二就是它在那個選舉的指引那個第9章裡面其實有解釋到何時要申請啊，何時不用申請，即用申請其實不是一個很準確的字眼，其實應該是知會警方啦，因為在公安條例底下那個其實不是一個申請的制度，而是一個通知或者知會的制度來的。那其實在 公安條例底下嗰個要求咧，其實就係法例個要求嚟嘅。咁、 嗯、 至於佢係唔係一個選舉聚會，其實根本同需唔需要支援警方係一啲關係都冇。 啊，咁我想理解啦，即係警方嘅説法咧，就話即係有人夾硬喺度喺維園嗰度舉行聚會啦。咁嗱，而家咧似乎就係佢哋覺得即係每個候選人，我各揾五十人嚟，我唔超過五十人，咁我咪可以處理咗咧，即係公安條例咧嗰個出席人數嘅規定咯。咁我出席人数即系唔超过五十人，我咪唔需要通知警务处咯。咁但系当我有好几个人系聚候选人聚埋一齐，成为咗好多个选举聚会，而又喺同一地方参加时嘅时候，我哋应该点样去理解呢？ 其实呢个就真系要睇翻嗰个实际情况啦，因为好多时候如果嗰、那个參與個聚會嘅人數超出咗嗰個預期嘅，咁理論上佢都係變咗一個係其實係需要預先知會警方嘅一個聚會嚟嘅。咁至於你話佢哋既然係咁多人一齊去夾埋嚟舉辦一個選舉聚會，咁其實可以有個機會就係警方會話佢哋其實一早已經預期嗰個人數會超出，咁係咪需要預先知會警方呢？其實都有咁嘅可能噶。 嗯，咁啊，黄主任，我想请教你咧，而家呢一个讨论，当然亦都必然会涉及警权同呢一个嘅公民权利啦，即系公民权利泛指包括系参选人嘅接触选民嘅权利啦，同埋选民接触候选人嘅权利。头先有位蔡先生嘅意思就系咁解啦，我去到维园咧，都系想见下啲候选人，想系跨区见到不同嘅候选人同佢哋交流。咁啊，选举嘅聚会嘅目的，如你所述咧，即系目的都系拉票啦，或者系造势啦等等。咁喺呢度当中，你觉得今时今日系咪仲拿捏得到咧？香港呢个社会呢个咁嘅气氛底下，即系咪仲可以好冷静咁睇完啲法律条文，大家都会好清楚知道，警方要协助呢啲嘅即系候选团队喺维园咧做一个咁样样嘅流水式嘅五十五十个咁样样嘅聚会，你觉得系咪仲系喺香港嚟讲系做得到咧？即系警权同公民权利之间系咪已经失去咗平衡？ 其实当然喺终审法院嘅案例有讲到话。警方其實有一個積極的責任去協助，同埋係啦，便利呢、這、一個公民去行使呢一個和平集會示威嘅權利嘅。咁但係另一邊雙，即係終審法院嘅案例都確立咗，其實嗰、那個知會預先知會警方嗰個制度其實係合憲嘅，同埋亦都係為咗令到警方係可以更加預早地去安排。使到那些的想行使这个和平集会示威权利的人可以是更加便利他们行使这个权利啦。至于你说是不是在现在这个社会气氛行使不到，我想有两样东西可能是关事啦。第一样就是警方近月来呢，我想就是 无可争辩的啦，他们就 是非常之多的次数是发出呢个反对或者系禁止嗰个集会或者游行嘅通知书嘅，咁呢个某程度上当然系客观上系打压咗某啲人想和平示威嘅权利嘅，咁当然系有一个确立嘅嗰个上诉嘅制度啦，咁但系似乎大家睇到就系即使上诉都好啦，好多时候都系嗰个上诉委员会都系确立翻警方嗰个嘅决定，咁当然有啲情况下上诉委员会的确系会改變了個決定的，推翻了警方的禁止或者反對的決定的。咁另一方面就是可能都係要睇翻，就係話近月嚟可能喺一啲嘅和平示威裏面，有時候會有啲人係用暴力嘅。咁呢一個就有時會俾咗一個警方一個藉口，就係話因為喺和平示威裏面有人用暴力，咁所以咧佢哋擔心。就算你本身舉辦一個和平的集會都好，裡面會或者有機會有人使用暴力，咁所以就變咗佢哋警方係用嚟做咗一個藉口又好，理由又好，係去反對或者禁止一啲有良好意願嘅一啲嘅和平示威集會咯。 嗯，好吓，阿黄系明白啊。黄于人，由于因为我哋就嚟咧有七点半新闻报道啊，咁不如七点半新闻报道之后咧，同你倾多一阵啦，再请教一啲嘅法律问题好嘛？啊，咁啊，转头再请翻阿黄宇日出嚟，电话号码18721。头先大家即系听咗啊嘅法理上嘅一啲嘅澄清或者讨论啦，你由于有啲咩嘅睇法咧？星期六嘅聚会有咩睇法咧？打嚟1872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若兰报道新闻。警方因为有记者展示标语而取消下午四点的记者会后，改在社交平台做网上直播。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表示，是无奈被迫取消记者会。对于有记者不尊重采访场合，剥削其他记者采访权利和剥削公众接受重要资讯机会，感到非常遗憾。谢振中说，昨日暴力事件集中在各区不同商场，警方进入沙田新城市广场是因为大批暴徒破坏商店和附近港铁站，进入太古城中心是因为人链的另一边有两间餐厅被喷油漆，强调警方直接到餐厅制服破坏者。他质疑为什么有人不指责暴徒进入商场破坏，但指责警方进入商场制止。至于太古城中心之后发生袭击案，谢振中说拘捕了三人，包括咬人的48岁男子以及两名执行私刑的男子。一名科大学生在警方昨晚在将军澳的行动中严重受伤，科大学生会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警方阻止救护车进入事发现场，拖延伤者接受治疗。学生会又指出，受伤同学当时并没有作出攻击性行为或佩戴保护装备，批评警方向他发射催泪弹和谋杀无疑。学生会表示，已为受伤同学安排法律支援，并会使用一切资源帮助他同家人渡过难关。而因家属要求，学生会不会公布受伤同学现时的伤势，但会同其家人和朋友密切联络。树人大学一名一年级学生以急救员的身份，上星期六示威活动中怀疑被搜集式催泪弹击中，背部严重烧伤。树人学生会听日发起集会声援受伤同学，以及强烈谴责警方的暴力行径。树人学生会说，这名学生当时和其他急救员及记者停留在街道两侧，警方的无理且近乎针对性的袭击导致同学受到严重伤害，甚至一度休克。学生会认为不能姑息警方的暴力以及使用高杀伤力的武器。学生会听日中午12点将在图书馆大楼地下集会，到时师生或者校友可自由发言、撰写心意卡、折纸鹤以及制作心意连龙墙。正在泰国曼谷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率团到当地出席东盟系列峰会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会面。李克强说，在国际形势复杂深刻变化的今日，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需要双向而行，这个是国际社会的期待。他说双方应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推动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奥布莱恩就说，美中关系对两国及世界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双边关系，双方经贸磋商取得积极进展，符合两国及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他说美中之间虽然有分歧，但应以建设性的方式妥善处理。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市区最低气温约2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明晚东风增强。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段的坏车已经拖走了，慢线解封。不过在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浸会医院快线的意外就仍然处理紧，现在龙尾排到去公主道近培正道。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北拱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过了彩虹隔音屏。 路面情况主要就是九龙观塘那边就比较繁忙一些。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车多，龙尾排到去德宝花园。后些少近住启业村那段都是有车龙的，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那段都是比较车多繁忙一些，龙尾接近九龙货仓。而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是繁忙的，龙尾排到去大埔公路大围段近住美林村。提一提大家，机场快线的服务由晚上的11:30起至到尾班车只是会停香港站和机场站。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在10:30开始会暂停的。香港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就正常，截止时间会是航班起飞之前的90分钟。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一个精明的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已经发表2019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惠民措施，包括明年预售约12000个居屋同六字居单位。800,000元以下单位首次置业最高可做90%按揭，回应市民置业诉求。未来3年提供10,000个过渡性房屋单位，照顾基层住屋需要。运用收回土地条例，落实土地共享先导计划同填海，开拓房屋用地，珍惜香港，共建家园。policyaddress.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全部传出咗一啲不明嘅气体啦，听众系黄太嘅， 好唔舒服，狂咳啦，有冇人话俾我听发生咩事咧？ 几百人咧就去大兴嘅行动基地外边，演变成为咗个警民冲突，警方咧就施放呢个催泪弹啊，就射入咗呢个兆轩苑嘅生角居民楼梯， 嗰个地下仲窿咗一笪，佢就教我惊就冇出街，我仲惊咯而家。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陈家乐。 自由風，自由風，電話號碼咧18723101。咁啊，頭先咧7:30新聞之前啦，我哋就同法律界嘅選委大律師咧黃宇日傾緊嘅，就係選舉聚會嘅問題啦，同埋咧係公民權利嘅問題嘅。咁啊，揾翻黃宇日出嚟，黃宇日你好。 系你好， 系另一个就系关于呢啲选举聚会入边咧，嗰个选举开支嘅问题，系咪都应该要关顾噶？ 是的，其實我想補充多一點，就是呢似乎我看到某一些的參選人也好，或者在某些聲明裡面我看到呢，就是似乎有些人是以為因為這個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底下有一個所謂選舉聚會的定義，又或者是因為選舉指引有這個選舉聚會的定義，那就是賦權了一個概念，就是選舉聚會呢就可以是獨立出嚟係一個一種嘅聚會，而係不受可能不受公安條例去規範嘅。咁呢個絕對係一個誤解嚟嘅。其實嗰個選舉聚會嗰個概念咧，就係俾參選人作為一個指引，係幾時會招致一個選舉開支嘅咯。咁就同喺公安條例底下需唔需要預先知會警方，其實係完全兩回事嚟嘅。 嗯，明白啦。黄宇日仲有另外一个法律嘅问题咧，好快地想请教，因为依几个月啦，即系唔少嘅市民咧，都有阵时会提到嘅，就系香港法例第221章咧，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101A条啊，就系作出逮捕时武力嘅使用等咧，咁有啲人就简称话叫做公民逮捕权啦。咁如果睇翻个条文咧，佢就写咧就系任何人于防止罪案时或咧喺进行或者是協助合法逮捕罪犯，或者是疑犯，或者是非法不在羈留的中的人的時候， 可使用就当时环境而言属于合理的武力。咁好啦，即系条文就读咗出嚟啦。咁但系有啲人如果佢真系话，喂，我见到有事发生啊，我要行使呢个咁嘅101 A 条嘅权力嘅时候啊，咁我应该点样？有啲咩要注意咧？ 点样演绎好咧？黄义勇医人，你觉得？ 嗱，其实101 A 我哋首先要睇翻101嘅，就我哋成日听可能有个叫做101拘捕令，其实嗰个就是一个公民的拘捕权啦。咁嗰个条文当中需要特别注意嘅呢，其实佢係只係適用于一啲可逮捕嘅罪行嘅。咁而咩可逮捕嘅罪行呢，呢、這个就要睇返香港法例第一章《釋義及通則条例》里面有定义到可逮捕嘅罪行，其实就係指任何可判处超过監禁超过12个月嘅罪行。咁所以换句话说，就係嗰啲比较轻微嘅罪行就係唔包嘅。其中一个例子就係普通袭击，因为普通袭击嗰个最高嘅刑罚呢就係啱啱好12个月嘅啫。咁就并非係一个可逮捕嘅罪行，因为我刚才讲到可逮捕嘅罪行就係要可以判处監禁超过12个月嘅。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讲，他是不是分到普通袭击呢？这个都是很法律上的东西。譬如以前试过有些人在公众场合，即是将东西掟向一个人，亦都有机会可能是被控告，即是普通袭击。但是究竟怎样是普通袭击，怎样是伤人呢？这个都一定要有关的法律知识才分辨到，是不是？ 其实是难的，同埋会有一个风险喺度咯，就是如果万一嗰个人所干犯，即、就是你想逮捕佢嘅人，佢所干犯嗰个罪行其实唔系一个可逮捕嘅罪行，咁嗰个所谓嘅公民拘捕就已经变咗系非法噶啦。咁当然你话有一个明确嘅界线，就是打到佢流血嘅，咁呢个就好明显系超过咗普通袭击噶啦。因为我哋其实有时候有一个比较容易分嘅界线，就系、是、你个皮肤会唔会系爆破嘅，咁你打到佢流血就当然系皮肤系爆破噶啦。 明白理解，咁大家要留意啦。多谢晒你，黄宇日，唔该晒。黄宇日咧系一位大律师啦，电话号码18231，张女士，张女士你好，有咩睇法？ 喂，系你好， 你好，张女士， 请 讲啊。系你好，我再讲下咧，即系嗰人，即系维园咧， 系， 其实啲人咧去到咧，其实好和平嘅，咁即系个个都想听下啲人系点样嗰样嘢，咁和平集会嚟讲，其实就冇咩人有问题嘅，系咪啊？即系我哋去到有啲人咧就去散步嘅啫，其实就唔系话选举嘅问题，我哋就因为见下啲选举嗰啲候选人啊，咁大家交流下睇下点样咁解嘅啫嘛。咁啊，好啦，差人咧就嚟到啦，佢嚟到咧即系不分青红皂白咧，就直情赶人哋啊， 系， 同埋赶咗人哋之后咧，咁又放催泪弹，所以我话觉得咧，到处都系咁噶。佢又话去亲就乱，其实佢去亲就乱，佢唔去咧就系好和平噶。 好，这个是张女士的睇法。当然即是香港的当前的情况应该怎样处理呢？特区政府当然有负上他的责任，但是中央政府又怎样研判呢？大家都可能会留意到，就是四中全会呢上个礼拜就闭幕，当中在一个公布部分呢亦都有讲到香港港澳地区的问题的。不如转头回来，我哋又同大家倾一倾咧四中全会嘅公布啦。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星期四钱佩兴营养师林思维讲甜品同心脏病关系。 今年心脏病期刊叫 Circulation 咧，刊登咗一个研究咧，有关飲甜飲品同一个人嘅死亡率风险嘅关系嘅报告，就话如果每一日飲平均一罐嘅甜飲品，就会增加心脏病发率咧达20% 嘅。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经典广播剧《千陌行》，艳心艳珠。 其实我真系好妒忌你哋咁幸福。你竟然可以成为一个咁成功嘅职业女性， 梁继章。 佢嗰副诚恳嘅笑容，同埋佢嗰种令人惊心动魄嘅眼神，就好似只系个面具咁。 杨丽仙、凌涵主演，11月4日起，一齐重温《千陌行》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陳家洛四中傳媒閉幕有一個公佈，當中除了都是一向都會見到的，就是堅持一國兩制，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的顯著優勢等等之外，其實就還有一句大家會關注一點，就是說要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這句出來之後，有一些人士就解讀是不是說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嘅立法咧，将会系即系都真系冇得避啦，要提上议程咧。咁但系我哋亦都再留意一下咧，就系沈春耀啊，基本法委员会嘅即系沈春耀啦，佢对于四中全会嘅公布咧嘅一啲嘅解读，佢提咗咧有五点嘅内容嘅。咁当中咧第二点咧就系话要完善中央对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同主要官员的任免制度和机制，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制度，依法行使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的各項權力。而第三點就是說要建立一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支持特別行政區強化執法力量。你怎麼解讀呢？特別是剛才那兩點 全面管治權，我想不用多想，說來說去兜來兜去都是說這件事，就是中央對所謂北京對香港一國兩制底下那種情況是深表不滿，很多地方做得不好，所以他就將責任就歸咎於未能夠很完善地實施這種他們想像中的全面管治權。也都很多學者研究的時候說這個一國兩制 2.0 版本，即是說新版的一國兩制就是跟以前那種我們信香港，我們放手有一個高度自治的空間去處理自己的問題，那種態度和取向完全是不同的了。現在是說有很多有完善機制又好，或者可能是在增强翻人大常委会对整个基本法啊嗰个理解，甚至乎讲紧要去解释基本法嗰个权力，又要再提翻出嚟，再加上呢个所谓国家安全嘅问题，又再提上议程。咁凡此种种咧，我相信其实嗰个信息大家可能睇呢啲全会又好，即系中央嘅会议都好咧，大家都要喺嗰啲咬文嚼字，即系言语之间去估咧。其实都我谂大家都冇乜幻想嘅空间，系咪啊？陈彦平，即系对今时今日北京系咪真系即系对香港嘅态度系宽定系紧咧？我相信只会越嚟越紧嘅啫，不可能越嚟越宽松，冇可能啦。 其实唔系净系讲紧咧，到底系一个宽定系紧嘅态度啦，而系咧，就算你系话用一个紧嘅态度嘅时，然后咧，你究竟点样去睇香港而家实行紧嗰一套嘅制度先？嗱，因为如果香港实行嗰一套嘅制度，譬如你系真系完全依照中央而行嘅时候，咁就会有机会咧冇咗佢嘅相关内涵咯噃。咁如果冇咗佢相关内涵，咁一国两制又从何说起咧？嗱，譬如一个好简单嘅即系一样嘢啦，就系、是、以基本法嚟讲咧，中人大常委会对于基本法系有解释权嘅。咁以往咧，亦都行使过相关权力咧，系都好几次噶啦，咁样咁当然每一次嘅行使，除咗系即系某一啲嘅情况，即系刚果案之外啦，其他都引起香港嘅一啲嘅震动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系要用一个紧嘅角度去理解中央对香港嘅权力，咁系咪即系话呢个释法咧系可以越嚟越频密咧？或者系比较有一啲嘅人士就质疑话会唔会系可以无节制地行使咧，即系无克制地去行使咧？咁似乎呢个就系即系所谓紧同松之外咧，仲要解读下佢个内涵系啲乜？ 如果你要话全面管治权嘅，咁一系你就假手于一啲佢信得过噶啦，即系所谓爱国嘅，爱港的，或者是他们可靠的力量来对帮手去执行他的一些的指示或者指令。但是情况很明显，就是过这么多届的政府呢，都是难听你说是烂尾的，差不多是做不足的，或者做得很差的，民气民怨很大的。乃至到现在林郑政府上场，本来就说吹和风挺好的，搞搞现在搞成这样，大家有眼见。所以你有什么方法呢？除了直接更加去到操控住或者控制住之外，还有些什么大家可以 想象会俾翻个空间我哋，即系我谂你可能会话陈家洛你又戴有色眼镜睇中央或者睇北京，咁但系实实在在即系难道大家真系见唔到过往呢二十几年以嚟一国两制嗰个走向系咪越趋紧张，或者系中央抓得更紧咧？特别系2015年嗰个一国两制白皮书以后嗰个进展，再加上 DQ 立法会议员嗰个动作之后，咁你见到今时今日实实在在亦都好难可以想象咧，喺习近平治下咧，系会俾香港一个更大嘅空间去到解决自己嘅问题。林郑去留咧，最后都系要听候北京发落。 嗱，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7231啦。咁啊，电话旁边咧，请嚟系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啊，叶国谦你好。 你好，燕平。 你好，叶国谦。 嗱，咁啊，四中全会完结咗之后啦，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出席完系上海嘅进博会咧，亦都会系去北京嘅。星期三嘅上昼就会见咧国务院副总理咧韩正噶啦。嗱，有啲人就咁睇，因为四中全会入边即系嘅相关嘅公布啦，咁跟住咧就沈春耀嘅解读咧，有一点就系话要完善中央对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同主要官员嘅任免制度。同机制啊嘛，咁有啲人就将咧，即系而家香港当前嘅情况同呢个任免机制咧，就摆上关系，亦都咧系凑啱咧，就系特首会去见阿韩正。 嗯， 你点分析？ 嗱，对于特首啊，跟住去见阿韩正咧，其实呢个就我很清好清楚睇表明嘅咧，就系、是、因为四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九届四中全会开完啦，咁咧就会有中央即系对于特区政府啊嘅一啲睇法啊，系会有一个即系新嘅，可能系有啲内容系可能会系要俾翻特首同业知识。咁其实咧，四中全会里边所涉及嘅嘢咧，就唔系净单止港澳嘅。佢仲包括咗咧，即係內地好多，包括經濟啊、外交啊等等，嚇好多文化等等，呢啲嘢都係有涉及到嘅。咁作為咧，行政係主管香港因而咧，係有一個咁重要嘅會議，亦作出咗個咁樣最高層嘅決定，去俾翻等特首能夠親自能夠知悉到嚇、到底。中央有咩嘅決定呢？我諗呢一點就係非常之正常，同埋亦係非常之必要啦。咁至於裏面所講嘅內容裏面呢，其實即係特別係沈春耀呢個作為一個主任呢，佢係講咗話有五點嘅具體嘅內容嘅。咁呢五點呢，其實呢都每一點都有佢自己獨特啦，包括咗要依照中國憲法啦，要以愛國者為主體嘅港人治港啊，呢啲都喺第一點裏面都提及到。第二點咧就特別講完善，頭先都燕平都提及到啦，講到即係關乎到行政長官同主要官員嘅任免制度要做完善。其實第三個係重要嘅喎。首先你冇点提，呢边提到咗建立同健全维护国家安全嘅法律制度同埋执行机构，而且佢跟住讲要支持特区政府，特区要强化执法能力量。呢点咧，我就俾我个人咧，我就会系睇呢点啊，觉得系更加即系系呢个内容，我系好希望能够得到咧，即系能林郑啊。即係行政出面之後，能夠有一個好清楚嘅 vision 表述，我相信呢樣大家 係 更加係關心。 我 第四又講話大灣區，咁呢點就係當然啦，就係要解決深層次矛盾啦。第五點又重要嘅，因為佢裏面講嘅公職人員同埋青少年啊，關乎到即係基本法啊，同埋國情啊、國家意識呢啲，即係呢五項嚟講咧，佢係講咧係專門係就住幫即係香港。港澳区里边，去表述一个决定嚟嘅。 系嗱，不如先讲你头先所讲嘅第三点啦。第三点咧，系咪前面嗰句就系讲紧咧《基本法》第23条嘅立法？ 系啦。 后边嗰句就系话支持特别行政区强化执法力量，系咪讲紧最近即系警方嘅执法咧？ 佢呢度咧，我觉得即系佢用到建立同埋健全啦。即系里边系有一个法律嘅即系制度同埋执行机构呢个机制去指引。你而家睇到我哋 香港警隊嚟講，你明顯嘅即係參與型。不過你真真正正面遇到咧一個咁大規模嘅一啲示威遊行嚟講咧，亦睇到咧一啲嘅暴徒嗰種嘅汽油彈啊、燒料啊、破壞呢個交通燈啊、另一個嚟講佢破壞商店啊，呢啲咁樣下面咧，我覺得而家喺呢一方面咧，嗰個喺法律制度上同埋、那個即係執行嘅能力，特別嗰個執法力量方面，而家佢係指出咗個問題所在嚇。咁、我唔知道底佢會係點樣去。因为我哋睇翻咧，喺过往英国人年代咧，嗰啲年代咧，其实嗰阵时唔知点解都有一个义勇军嘅啊，即系类似都系一种即系其他 辅助性质啦， 力量系啦，辅助性质咁样做。但而家我哋香港真系整咗个警，得一个警队，咁呢啲系咪都要研究一下点样有一啲辅助嘅冇呢个武装力量，佢能够协助到啊？咁當然啦，你喺基本法第十四條重仔有八條有提及到喺動亂等等有解放軍即係駐港部隊嘅角色，但係呢啲我相信亦係即係在一個非不必要情況之下先至會用。咁去到現在，正如特首講話，未去到咁樣香港去到咁樣嘅亂局，咁所以咧係未用到。咁但係呢個咧，亦係使到好多香港市民嚟講咧。系感觉到非常之困扰。 不过，叶国轩话你 街头上讲啲说话就俾人私了啦，你完全都唔能够对自己言论自由啦。 不过我 呢啲吓， 不过叶国轩，我反而想问咧，你头先所讲咧辅助执法力量咧，其实呢一点如果喺而家真係好多市民聽起上嚟咧，或者輔助武裝力量咧，其實市民反而會擔心喎。嗱，香港有警察啦，有成三萬幾啦，咁跟住我哋當然都有輔警啦嚇。咁大家就會問你輔助武裝力量其實你係仲想講緊啲乜嘢嘢咧？ 我唔知。係因為即係我只要講翻咧，即係現在佢特別提及到我要即係強化執法嘅力量。呢、這個明顯嘅就係、是、有所指嘅，係咪啊？即係點樣去強化執法，咁之後執法力量。而家係香港既有法，當然呢個法律係咪已經完全嗰個機制，嗰法律已經係足夠地去壓止呢咁樣嘅暴亂咧？啊！但係好明顯嘅喺警隊以現在嘅嗰個執法力量方面咧，係明顯係不足，即係未能夠俾大家感覺到市民。能夠佢嘅嗰個自己出入嘅安全啊，人言論嘅自由係得到係受到保障，係警隊方面咧係有困難。 阿葉國興，我想請教多幾樣嘢咧，即係冷戰時代，我哋就有個克里姆林宮學，即係睇下到底莫斯科嗰啲大佬啊、大哥大搞緊乜，咁啊大家即係咬文嚼字，言語之間就去。揣測一下咁樣，咁都係一種即係幾有體育精神嘅活動之一嚟嘅。咁而家有中南海學咧，即係四中全會開完之後，頭先你就演繹嗰個即係輔助嘅武裝部隊咧。我就想另外額外問咧，即係其實政治上唔好講武裝力量先啦。你覺得林鄭今次上會唔會俾人炒魷魚咧？唔好介意，即係我講得好坦白，實在你見到佢民望低成咁，你仲想佢做啲咩咧？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完善机制，就是不是真的上去接受一个很清楚的指示，就是你安排自己时间去到换政府，这个第一点我想你都反正都是大家估紧的。第二件事我都想你讲一讲，就是你觉得11月24号区议会选举中央会不会有一个这样的命令或者指示叫林郑喂不要搞停了它呢？两件事。 第一，我回答两样之前咧，即系而家嘅任何我哋政府啊，无论你西方政府好，而家我哋中国政府好咯，香港政府，大家嚟咁都系以一个即系会好。唔会用过往嗰啲 收明白不过咁样啊，叶伟谦唔好意思，因为大概一分钟啊，不如我哋可能你回答一下你嘅睇法啦， 好嘛？ 如果咁样，我第一个咧就对林郑啲话会唔会因为要炒鱿鱼咧咁样？我睇嚟外交部啊，我哋嘅已经好清楚，已经系辟谣噶啦，吓对呢啲讲话冇呢方面话系造谣啦，对呢个西方。第二嗰啲區議會選舉 區議會選舉嚟講，喺而家嘅咁樣嘅環境之下，當然係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因為未能夠嗱，嘉樂你自己都有參加過選舉，都知道咧，即係選舉係要有一個和平公平嘅環境之下，大家用一種民主個方式， 但 係 問題係中央會唔會介入咧？你覺得 係啦？中央介唔介入？中央角色有冇？ 中央點解會有介入到區議會選舉呢？因為本身區議會選舉係一個地區選舉。 唔係啊，就住黃之峰咪 DQ， 中央都有出聲明。 應該係留翻咧，係特區決定。呢個係葉國軒嘅意見。多謝曬你啊，葉國軒，唔該曬。